念活動。現時已經改建為911紀念廣場的紐約世貿中心遺址亦有悼念活動，主辦單位播放由家屬誦讀的遇難者名字。受新型肺炎疫情影響，今年的悼念活動規模縮減。2001年9月11日美國時間朝早，恐怖分子騎劫四架客機，兩架撞向世貿中心南北翼大樓，兩座大樓其後倒塌，一架在賓夕法尼亞州墜毀，一架撞向五角大樓。股市方面，道瓊斯指數報27,604點，升6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344點，升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1，日元106.11，瑞士法郎0.909，加元1.319，人民幣6.833，英磅對美元1.28，歐元對美元1.185，澳元對美元0.729，新西蘭元對美元0.66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51.54美元，賣出1,952.4美元。天氣方面，一度低壓槽正為廣東內陸帶嚟驟雨，同時華南北部嘅氣壓正係上升，預料一股微弱嘅東北季候風會喺聽日開始影響廣東沿岸。本港今晚同埋聽日大致多雲，聽日間中有驟雨同幾陣雷暴，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6至30度，吹微風。展望隨後一兩日間中有雨同幾陣雷暴，下周中期天色好轉。現時氣温係29度，相對濕度8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 有音樂， 有快樂， 有快樂。 經常聽周末有情人的朋友都知道，我私分對於男女關係的金句就是溝通。男女朋友之間，你氹下我，我氹下你是很應該的。所以今個星期六晚10至12，香港電台第二台由我私分和崔潔彤主持的周末有情人，不如就講下氹返男又或者女朋友 啊。另外都澄清一些氹返節目女拍檔的方法的，唔該。 On a Saturday night，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我是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磨莉，敏感时刻。 直播室咧呢刻有 Molly 同埋 Kitty 嘅 ，Hello Molly，Hello， 咁啊当然啦，每一次咧我哋十点钟开头嘅时候就会有李亚力喺度， 系 ，Hello Eric，Hello Kitty 好 ，Molly 好，各位朋友好。 是啦，又是我哋讲下呢个电视剧啊、电影嘅时间啦。今日介绍啲咩咧？ 嗱，呢套咧就一套算係今年其實應該係舊年想上，但係上唔到啊，因為疫情嘅問題啊，咁所以今年年初又上過，後屘又係疫情嘅問題上唔到，即係上咗一陣就冇咗啦。咁好彩咧，呢、這個喺生果嘅平台上邊咧又出翻喎。咁即係我又撳嚟睇下啦，幾好睇，咁我介紹俾大家。 我以為咧 ，Eric 咧今日會講天能啊，因為我見好多人講喎、啊，而家 我未得閒，我未得閒。去戲院， 我都冇睇嘅呢個， 好忙啊，大佬。 咁等我哋同時間睇完之後翻嚟先講啦。既然大家都未睇， 好忙啊嘛。係，OK， 好啦，咁我想講嘅咧就係一套美國嘅驚慄片啦。中文咧佢就叫《獵徒生死戰》。咁咧英文就 The Hunt 咁嘅。咁導演咧就奇勒索堡，編劇咧有兩個嘅，就係、是、尼克庫斯同埋戴文林道夫嘅，咁就都算係名不經傳嘅導演同編劇啦，即係唔係好熟佢哋嘅。係啊，咁其實成套戲咧睇完之後咧，發覺咧佢大概係一套 B 級嘅製作，B 級餅啊，即係比喺 B 級嘅裏面咧係最高級噶啦。咁但係又係咪到 A 級咧？我又覺得佢又唔係太好似係，咁但係佢預算又唔平㗎喎，即係佢花咗$1,400,000喎。咁但係好可惜啦，正式票房計下，我哋因為而家通常我哋計票房都係計上戲院嘅啫。咁即係喺平台嗰啲呢就通常計唔到住嘅。咁所以呢就如果單純計世界票房呢，咁佢都蝕得幾慘啦，得$6,500,000。 嘩，好少有喎、 啊。係呀、啊。 多數 Eric 你講得嗰啲呢都嘩翻成十倍呀咁樣㗎嘛。即係低成本製作，然之後票房勁。 上次嗰套就係啦，係六倍嘅賺咗。 係。咁既然咁蝕，點解吸引到你呢？ 佢 唔睇點知咧？ 佢仲會推介喎、啊，即一定好嘢啦。 推介㗎，咁咧首先咧，我係睇呢個trailer 先嘅，通常都係咁啊嘛。睇咗 trailer， 咦好吸引喎、啊，有我一個比較喜歡嘅演員喎、啊。呢、這個演員咧女主角啊，我以為佢係女主角嚟嘅。咁咧呢個 吸引錯咗。 咁啊個劇情都 OK 啦，咁樣。咁所以我就一路都 hold 住佢嘅。即係佢啲畫面都幾 OK， 我一路 hold 住佢，咁一路都。上冇上啦，當然係即係喺美國冇上，香港冇上啦。咁後屘就疫情嘅關係啦。咁咦彈發現喎，咦咁你諗住上去啦，但係你知嗰陣時好恐怖嘅，戲院又閂咗，跟住咧又冇得睇喎。咁所以咧成日咧即係幾上幾落咁咯。呢套戲好淒涼啊，所以其實都期待又期待咁。咁但係即係當然有好多因素影響嘅，即係好唔好咧？口碑上咧就非常之良極嘅，呢套戲就算喺美國都係，香港我都見到有啲評論都幾良極嘅。咁但係至於大家睇完之後會點樣感受咧，咁可能真係要睇過先可以講咯。咁但我有個總結嘅，即係而家先講結論。個結論就係咩咧？呢套戲係咩戲咧？就係妹仔大過主人公，加害者咧原來就係受害人嘅反同電影嚟嘅。咁就其實呢兩句說明就帶曬全套戲出嚟㗎啦。咁咩叫妹仔大過主人婆呢？咁妹仔真係配角啦。咁呢套戲好奇怪嘅，啲配角全部都係大咖嚟。咁嗱，頭先我講話俾佢吸引嗰個呢就係拍美國恐怖故事，你有冇睇㗎呢 ?AHS。American Horror Story，OK， 咁好多季噶啦。 我知道有呢套戏 系喺个 N 剧系啊 ，N 平台都有噶啦，去到第八季超超级正嘅。咁但系你要忍受一件事嘅呢套剧咧，就系佢所有角色都系嗰啲角色，唔系所有演员都系嗰啲演员。 系， 但系佢哋每一季咧就会做唔同嘅角色嘅。所以睇落好迷幻。 系 啊，咁亦都有呢啲加强客串啦，好犀利。 系 好啦，咁。里面有一个角色，有一个演员出咗好多集噶啦，即系好多季噶，就叫 Emma Roberts， 咁又几靓女啊咁样，咁就几好戏。咁另一个咧就系型男嚟嘅，就系、是、以前有一套叫《超人前传》嘅电视剧啦，好旧噶啦。咁咧就里面有一个演绿箭侠嘅叫 Justin Hartley， 咁又系靓仔型仔咁样 model 咁样成个。咁佢嘅吹打里面咧都系影佢两个啦。咁我谂住，咦系、哦，好嘢、哦，好耐未见佢两个有戏噶啦，咁谂住睇啦，原来佢两个都系配角嚟。咁而且唔够十分钟咧，即系应该系点啊？正式出场计五分钟内就冇咗噶啦。咁另外咧就系、是、有一个超级大配角，呢、這个大配角咧就系、是通常有中有奸啦，就系、是、嗰个大魔王啦。咁呢个女魔王咧就系、是、由两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希拉瑞史王去做。即系 A Million Baby 嗰、那个。即系嗰个拳击女拳击手嗰个古仔嗰个咧。咁你谂下啦，睇完呢啲 cast， 一个吹喇里面都有呢啲人噶嘛。 但其實個主角係 個主角係一個叫貝蒂吉爾平嘅女性， 係 咁呢個女性咧，其實就拍大部分都係拍電視劇嘅， 嗯， 而且咧唔係好主要嘅角色嚟嘅，都冇乜主角做， 係即係大家未必會好認識佢， 唔識嘅，完全係唔識嘅，基本上所有角色裏邊咧都係冇乜印象嘅， 係。咦，但我想問一下阿 Eric 咧，其實呢啲情況係咪真係好罕有嘅咧？即係譬如嗰套戲揾咗啲大卡士嚟，跟住同佢哋講其實咧你個角色咧就係、是、即係佢睇個劇本都知啦，係配角嚟嘅啫，出一出就冇噶啦， 拍住兩個鐘， 係啦， 即拍攝兩個鐘就完噶啦， 係啦。但係反而個主角咧就係、是、比較即係同佢哋比較起上嚟啦，就寂寂無名啲嘅。 一般咧有呢個情況，但係就唔會咁極端嘅， 係 即係通常咧，譬如可能有啲長少少，起碼都出耐少少啦。咁係用一啲比較資深嘅演員咧去帶嗰啲新人嘅，會嘅會嘅。 sell 啲勁人咧咁， 係咯，即係佢哋會唔會介意㗎？ 係咯， 我諗我唔知啊，第一我冇睇過合約啦咁我覺得咧呢、這個希拉瑞史王咧就未必會介意，因為其實佢嗰個份量都幾夠。 嗯， 但係佢係就大魔王啫，只不過係。咁至於其他嗰兩個咧，即係純粹露下面咁咯。其實好多有一啲美國電影都會出現呢樣嘢嘅，即係叫串星啦，即係客串下過兩個鏡咁樣。 係彩蛋啦，當係。 係啦係啦，算係啦，但係一開場就咩咯？咁只不過係有陣時係為咗要培養新一代演員、新一代嘅導演。咁佢揾呢啲人嘅，咁你睇製作單位咯。咁但係呢個演員本身又唔係真係新嘅喎，佢都拍咗幾耐戲嘅，但係佢只不過係即係拍 TV， 即係喺電視嗰邊多啲。咁只不過係可能呢套戲可能就係、是、因為你譬如呢個劇本寫完之後揾導演揾演員，就可能啲演員嘅經理人都覺得喂呢套戲唔好拍，好接喎咁樣，就可能係咁嘅。因為它是反諷電影，還有很多政治意味在裡面、所以呢其實呢、如果我們作為觀眾去看，當然可以就純粹當一套那些叫 slash 電影，就是斬殺片去看，其實都 OK 的，劇情啊拍攝都 OK 的、色彩都 OK 的、就是那些血的 OK 的，如果喜歡這方面的戲的話、但如果你覺得是想看一些政治，其實它有少它有 touch 到的、當然它不會很直接，而是很多隱喻啊，很多空白的地方、被觀眾去想去思考的、我深信這套戲是拍給美國人看的、但是世界其他地方的人看完之後會什麼感覺呢，就是另一回事了、因為其實如果對美國的政治的、形勢不是很熟悉的呢，其實看完之後呢不是很覺得是什麼回事的、我覺得是真的你要知道少少美國政治的分野，或者是他們現在美國內部的社會的問題，或者社會的一路以來那個貧富那個問題呢，就好像以前我們看有一套叫做國定殺六日的，是你開頭看就很厲害的殺但是其實你看看，其實如果你了解美國的情況，就會覺得不是有些東西說一下，這套戲都是差不多的。咁佢嘅宣傳咧就好特殊，宣傳係特登話好多人彈佢套戲嘅，快啲嚟睇咁。 都係用啲聲去 sell 大家噶啦，一定。 佢唔係嘅，佢係話即係我呢套戲俾好多人評論係唔好啊，或者係咩啊？即係美國有時好得意，佢會用反方向去 sell 自己套戲。咁或者我講少少個故仔先啦，都幾 OK 嘅個故事本身，幾得意嘅。咁咧就係講女魔王啦，女魔王咧就佢就組織咗一批人啦，六個人啦，咁就去設計一套叫獵殺下等人嘅一個遊戲。咁咧跟住佢哋就綁架咗12個下等人，括號嚟噶，引號嚟噶。即係佢哋覺得係嘅啫。咁咧就佢哋將12個人捉咗上隻飛機，私家飛機，私人飛機。咁咧就送咗一個唔知咩地方嘅好偏僻嘅郊外，可能係離開咗美國。咁就其中有一個男人就喺飛機上突然間醒咗啦，咁所以一輪混亂之後就殺咗佢啦。咁所以剩低11個，咁十一個送到一個郊外啦，不過全部整暈曬。咁醒翻之後咧，就大家醒咗就唔知道發生咩事啦。咁跟住好快咁咧，就有五個人咧就俾呢、這個呢班人嘅設計一個陷阱咧就殺咗，就包括頭先我講嘅 Emma Roberts 佢哋。咁啊，剩翻 一出現就哦死咗， 係啊， 俾人殺死啦， 仲超級快，數手指之後，咦咁少人嘅剩翻，跟住咧就三個人咧，三個男人咧就走出個森林啦，咁啊見到鐵絲網啊，諗住即係有人類嘅地方啦，係咪？咁啊鐵絲網就攀過鐵絲網之後去咗個加油站，好英文喎、啊、竟然咁， 咁樣，即係話代表美國啦，以為。咁其實咧喺佢哋咧就係俾本來喺呢個店裏邊有兩夫婦做店主嘅，咁咧其實就偽裝嘅，即係都係嗰、那個即係嗰班人，咁就殺咗呢三個下等人啦。咁咁跟住就女主角出現啦喎，因為佢就跟住嚟啦嘛。咁女主角叫 Crystal 嘅。咁但系咧，呢、這個女主角好快咧就識破咗呢對老夫妻，就唔係真係店主嚟嘅。咁啊，當然反手就咩啦嚇。咁後屘咧就逃命嗰陣時咧，就遇到另一個生還者叫 Gary。咁呢個咧，佢哋一路逃走啦，一路就講下大家嘅來歷啦。咁咁啊，後屘佢見到個火車咁啊，走上去。好奇怪，火車嗰卡裏邊咧有好多難民，即係嗰啲非洲啊或者係中東嘅難民。咁就慢慢個火車去到個軍營度啦。咁但係咧 ，Gary 咧就係呢個從來都係呢、這個。佢陰謀論者嚟嘅，咁所以佢覺得唔係㗎，就假㗎，呢個戲嚟嘅，我哋唔好送佢哋雞，可能俾人殺嘅咁。咁其實一班人就亂曬龍啦咁樣，咁但係原來咧喺難民裏邊咧，真係有個卧底喺度。咁啊，最後咧就又失手啦，咁啊卧底又被殺咗，卧底被殺。即係原本要即係獵殺人嘅人就喺度死咯，喺度死，鬥死得多咁樣。咁跟住咧，嗰班外國嘅人咧，就因為軍營嚟噶嘛呢度，咁啊軍官係帶走咗 Crystal 啦。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咧，遇到另一個生還者叫 Don。好啦，咁呢個咧兩個人就偶遇啦，咁但係就都冇乜時間講嘢啦，因為咁巧咧呢、這個時候咧就個美國特使啊叫做。即係佢呢個男人嚟嘅，佢自稱係美國特使，咁就嚟帶走佢哋，救翻佢哋咁樣。咁當然啦，呢個男人當然亦都係大魔王嘅人啦。咁所以咧就俾 Crystal 發現咗咧，同埋殺埋。咁咧喺架車嗰度咧，咁佢車尾箱嗰度揾到地圖，咁啊知道大佢哋成班人嘅大本營喺邊度。咁當然啦，就反擊啦，因為戲一定要咁做啊嘛。咁啊 Crystal 咧就反擊啦，諗住潛入去嗰個地方大本營嗰度，跟住咧就有幾個人咧留守咗喺呢個大本營嘅。咁就一一解決咗之後咧，就發現咧，阿 Don 咧都係卧底，係啦，好神奇。咁跟住咧就，但係呢個卧底嘅情節咧，究竟係真卧底咧定假卧底咧就唔知嘅，因為都冇乜時間講噶啦。因為一聽到係卧底咧，咁就已經阿 Crystal 就解決咗佢。咁最後咧就呢個因為佢喺外圍噶嘛，最後咧就係間大屋嘅，咁佢阿 Crystal 就殺入去大屋裏邊啦。咁啊，終於就同女魔王面對面啦，咁就大打一場啦！哇，兩個好似哇片咁打到飛起。咁啊，呢個時候咧就發現咧，阿女魔王發現咧，佢要綁架嘅 Crystal 咧，原來係另有其人，明明係個師奶嚟嘅，點解你咁好身手咧？咁原來呢個 Crystal 咧被綁咗嚟嘅 Crystal 咧，其實曾經喺阿富汗打過仗。 但系点解会搞错咧？有冇交代嘅呢、這个？ 佢即系同名同姓同区 嘅。系啊。 是啊，只不過是因為他冇乜之前的記錄，因為他所打仗。咁但是他又咁巧咧，佢揾，因為佢哋去咁，其實而家開始就倒罪翻佢哋點解會搞到咁樣嘅。咁因為佢哋女魔王咧就係、是、本來係間大公司嘅高層啊。咁咧但係咧就佢喺社交平台就發表咗一啲攞咗人哋嘅言論嚟搞啲玩笑，咁但係惹起咗更高層嘅反應。咁呢條咧就炒咗佢啦。咁呢個女魔王一氣之下咧，就揾咗有幾個類似經歷嘅人咧，就組織一個咁嘅所謂獵殺下等人嘅團體。咁就諗住咧殺翻嗰啲人咧，對面嗰啲人咧嚟發泄。咁當然最後就冚唪唥都賠上性命啦，即係除咗 Crystal。好啦，咁嚟到呢度咧，其實我睇到一件事嘅就係好多嘢咧，其實你嗰、那個即係如果我哋中國講嘅方法咧，就係冤冤相報何時了。咁其實就真係冤冤相報何時了嚟。 同埋我反而好想知道就係佢老錯咗人啊， 係 佢有冇老翻個真嘅喎？ 冇啊！ 因為佢已經 ham 咗啦，俾真俾嗰個阿富汗打仗嗰、那個 KO 咗佢。 嗰個位係超級好笑嘅，個超級好笑，因為佢好得意嘅，佢喺嗰個入咗大屋之前咪有個大本營嘅，個大本營咧其實一班嗰啲即係有錢仔喺度搞嘅啫，即係其實嗰啲即係。又唔係真係有錢人嚟嘅，即係平時又唔係好做運動啦。你睇到佢哋即係中意玩下槍啊。咁咧，其實佢有一個係嗰啲民兵組織嘅一個好似教官咁嘅人去做呢個顧問嘅。即係幫佢哋部署啊、匿埋啊、點樣揾敵人啊咁樣。咁但問題咧，呢個係業餘嘅啫嘛，因為啲民兵嚟噶嘛。咁啊，業餘遇著一個真女兵咧，其實咧就好似細路仔遇著拳手咁啊。咁就好好笑嘅嗰個位咁。因為那個民兵就輸了，那就說為什麼，即他又看得出的，因為 Crystal 他又看得出這個女主角是 即係好似一個士兵咁強悍嘅，咁、 嗯、 先、 嗯、 透露到咧，就係 Crystal 其實喺阿富汗打過仗， 嗯、 啊咁嘅。咁但係即係去到大魔王嗰度，知道捉錯咗人嗰度咧，真係我真係笑出，我睇都真係笑咗出嚟。 佢個樣應該係好好笑、好惡意嗰啲樣。 但因為嗱，呢、這個最特色嘅地方就係咩咧？呢、這個 Crystal 咧，我唔知佢天生係咁啊，定係導演特登要求。 嗯， 基本上佢成套戲咧。都是冇表情的， 系，唯独是嗰度就好夸张的表情。 系啊，但系你要睇到好大的反复，佢自己本身任何的表情都冇嘅，佢连咧女魔话：，诶，我唔系捉你嘅，点解捉咗你嚟？佢都是冇表情的。 嗯， 佢好似觉得你捉我嚟啊，咁你咪抵死咯咁。 嗯， 因为你要杀我嘛，咁我唔要杀你咯。 嗯， 吓、啊，即系佢呢啲反讽嘅方法咧，即系当然佢个反讽唔系就系喺一个镜头两个镜头啦。咁佢好多時候佢係借呢啲所謂右派左派右派左派嘅美國啊，我講緊嘅一啲政見去咩嘅？因為點解我話加害者原來係受害人咧？加害者就係大魔王佢哋啦。咁、 嗯、 其實咧，佢哋係比較傾向民主黨嘅。 嗯 ，OK， 比較自由主義嘅。咁、嗯、而被人捉咗嗰啲人咧，其實比較傾向咧共和黨嘅。 嗯 ，OK， 即係特朗普嗰邊嘅。咁、嗯、所以。所以睇完之後咧，就即係有啲地方係揞住嘴笑，係即係如果你懂得美國嘅政治態勢嘅話咧，其實睇落去會好笑，因為佢挖苦啊，我哋叫做挖苦得好緊要。 係 咁，當然有人睇咗就覺得好唔舒服嘅會。 係 ，Eric 係咁，我最後一個問題想問啊，即係呢一套戲你頭先都講咗，就係話有好多錢可能都應該去曬嗰啲大卡士嗰度啦。雖然就係出嚟好短時間。嗱，我頭先聽你講咁多打啊，又或者可能槍啊嗰啲，咁其實啦，會唔會就係啲錢真係去曬大卡士度，跟住變相無論畫面啊、景啊？或者其他嗰啲打打殺殺嗰啲場面，全部就好流啡嘅咧。 其實我覺得又唔算嘅，因為其實佢都幾平均嘅、嗯。我覺得佢打嘅地方啊，其實就合理嘅足夠。 嗯、 啊，我覺得合理足夠嘅。 嗯， 咁你話係唔係啲錢去咗啲明星大咖度咧？我覺得當然啦，你希拉瑞史王嘅身價應該係唔平嘅。畢竟佢又係一個大反派啦。咁同埋佢基本上由頭去到尾都會有佢份。 嗯。 但唔係應該咁講，由頭到尾佢都存在嘅，但係就唔係成日見到樣嘅。咁、嗯、其實佢拍嘅同埋我覺得佢阿史王佢唔會收好貴。 嗯， 因為佢都係好貧窮式嘅出身。 係， 即係佢以前做演員嗰陣都係窮到冇錢，即係佢嘅人工太低到買唔到保險。 哦，所以就话俾个机会大家有热诚嘅人啦， 系即系我帮手。 呢套戏系冇错啦，呢套戏系制作成本我真系估佢唔到点解咧，可能剧本改人又改要钱， 系唔知用咗啲， 系或者宣传啦，即系我哋套戏咁差，定系宣传要多啲宣传啦咁样。 系 咁好多原因嘅，但系嗱，纯粹以电影睇，大家唔好理嗰啲大家都唔明嘅美国嘅左右两派啦。咁但系如果纯粹系睇电影咧，其实我觉得。都算是一套不错的戏 好咁啊，今晚多谢 Eric 推介咗呢套《猎徒生死战》啊，咁啊呢一个口碑就好坏参半，睇下你是属于好嗰边，即系 Eric 嗰边啦，定系另外一边啦。 Thank you 你，拜拜。 Thank you， 拜拜。 合作，飘飘忽忽两个世界一起发呆，持续在一边嘻哈一边哭泣，两个脑袋特别就差差不多怪得可爱，持续在一边多心一边穿一两个脑袋，浮游着两段奇遇两份精彩，猜一猜这种类意思，日日再转动像个地球。 上嘅十点半钟，听嘅黄淑曼嘅新歌《猜猜我是谁》。听完新闻翻嚟嘅仲敏感时刻，十点半钟之后会有敏大人加入啊！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十五岁少女陈燕林的死因言讯，两男三女陪审团退庭商议大约四个钟，一致裁定死因存疑，指出因为遗体腐化而不能确定死因。死因裁判官听取裁决之后说，对事件感到非常难过，他向到庭旁听的陈燕林妈妈表示，陈燕林其实是对家人很好，希望他妈妈能够回复生活。陈燕林妈妈点头并用纸巾抹眼泪。裁判官又说，明白今次事件引起公众关注，但很多时即使尽了力亦未有找到真相，希望今次死因言讯能够解答公众疑虑，还少少公道。港铁宣布暂缓原定明日投入运作的东铁线新信号系统，有待完成优化措施。车务营运总管黄坤伟说，复检系统时发现行车路线设定的表现和相关管控措施并不理想。他举例子，信号系统有机会重复设定行车路线，一架原本由上水开往落马洲的列车有机会跟随上一班由上水开往罗湖的列车信号而进入罗湖站。黄坤伟强调，出现有关情况的机会率极低，加上列车有自动安全保障系统，列车之间有一定的安全距离，因此不会影响行车安全。东铁线明日亦会如常提供服务。本港新增1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3宗属本地感染，其中2宗由普及社区检测发现，累计确诊病例4925宗，另外有10多宗初步阳性个案。2宗由普及社区检测发现的个案源头不明，分别是一名住在将军澳康盛花园的71岁女子，以及一名住在通菜街在旺角维景酒店海景酒家工作的56岁女子。9宗输入个案，有6人是菲律宾家佣，其中5人乘搭航班前日抵港，同一中介公司而又同机的外佣，合共13人。美国911袭击事件19周年，总统特朗普到宾夕法尼亚州当年一架客机坠毁的现场出席悼念活动。现时已经改建为911纪念广场的纽约世贸中心为止亦有悼念活动，主办单位播放由家属中毒的遇难者名字。受新型肺炎疫情影响，今年的悼念活动规模缩减。2001年9月11日美国时间早上，恐怖分子骑劫4架客机，2架撞向世贸中心南北翼大楼，2座大楼其后倒塌，一架在宾夕法尼亚州坠毁，一架撞向五角大楼。股市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7711点，升17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56点，升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6.15，瑞士法郎0.909，加元1.318，人民币6.834，英镑对美元1.282，欧元对美元1.185，澳元对美元0.73，新西兰元对美元0.6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0.77美元， 卖出1951.77美元。天气方面，本港今晚和明日大致多云，明日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雨和几阵雷暴，下周中期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二期保就业计划，8月31日至9月13日接受申请。工资补贴要全数用嚟出粮，雇主要承诺喺补贴期唔会裁员。无论有冇申请过第一期，只要雇主喺3月底前有强积金户口，又有帮雇员供款，就可以上网申请。喺3月底前有自雇人士强积金户口又未攞过资助嘅人士，亦可以申请。保就业计划与你共度时间，详情浏览 ess.gov.hk。 罗仲谦在最新的古装武打电影，除了粗爆机和学骑马之外，还瞒着老婆杨怡玩真火啊！ 譬如我被火烧的场，我真的在自己身上点火嘅，瞓喺度背脊、膊头、手、腰，全部都是真火嘅。咁当然啦，我喺入边已经着晒防火衣啊，搽晒啲防火胶啊咁样，我自己都好紧张啊！我都问佢系咪要烧个演员？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学习点为之成功呢？夜校校长张律健分享他眼中的非凡考生故事。 有一个同学咧，40岁，他就是报考中文和通识两科，他写封信给我们夜校。我是第一次接触这个 DSE 啊，竟然都比我考到2级咁样。即所以我界定这个学习的成功咧，就是话如果啲学员能够达到他梦想的一个成就、一个成绩咧，就已经可以当是他学习上面的成功了。 奋发时刻 DSE， 星期六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阿 Jo， 各位前线的医护人员辛苦晒你哋啦！为咗香港，大家都要努力撑住啊！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无理敏感时刻。 翻嚟嘅敏感时刻咧，我哋送走咗李亚力之后咧，就有敏大人喺度啦。 系啊，逢礼拜五晚咧，我哋当然嘅呢个冷知识嘢啦。 系， 咁啊，每一次咧，即系敏大人咧都好好嘅，即系永远咧，即系佢系赢家，但系都特登想落嚟同我哋呢个感受我哋输家嘅感受。但系永远就算佢求其乱咁 赌啊，系啊， 都赢我哋成条街啊。 系啊，开口中喎、啊，有时候。咁系咪敏大人问先啊？ 系啊，我问先，让分俾我哋先啊！ 等我哋有啲分择下袋。 嗱、啊，但系呢一条问题咧，即系我自己觉得系生理题啦、嗯，但可能有啲人就会觉得，哎呀，咁收家啲嘢你都讲噶咁样，嗯、我即管就系讲收家嘢咯。 系 系啦，咁但系如果 我最叻噶啦呢啲。 如果各位即系大人啊， 嗯， 就系佢哋喺性方面咧。是有少少忌讳咧，咁我谂可以啊，即系避直，或者你要你小朋友避直都得，系啦。咁呢条问题咧，我只会俾你答一次嘅啫。 哦， 系 咁严谨， 系咯，系啊。 佢搞到好紧张添， 系。我会谂清楚先答噶， 死唔开口讲嘢。我整一条预，即系啲 pre 嘅题目先，系啦。 吓， 我想问你哋啊，你知唔知人类啊，雌性嚟讲咧， 吓 有几多个？有几多个阴道啊？ 几多个阴道？ 人类 系 要想清楚啊！啲字有冇足字失啊？人类 雌性嘅人类， 雌性， 但譬如有几多诶几多只眼咁样啦，两只啦， 两只眼， 阴道有几多个啊？ 一个 咯，女性嘅阴道系啊。 系咪噶？ 等先， 好惊噶喎你。 系啊，因为 等一等先，我去洗手间。 因为自己听下，我系女人嚟噶，我肯定系一个。 嗱，阴道系。系啦，陣間如果話嗰啲導管狀物體嗰啲尿道啊、食道啊嗰啲，我唔知道會唔會加埋落去噶嘛？突然間 咁而家講陰道嘛， 陰道嘛， 我驚捉字失啊！我覺得突然間好似 IQ 題啊，但係如果陰道係一個嘅， 係陰道一個。好啦，而家條正式嘅問題就嚟啦，係啦，咁到底啊袋鼠啊係有幾個陰道啊？ 呵，呢條我知 道，忍一忍先。嗰啲黐埋啲無聊嘢咯，阿卡文話齋嗰啲咧，阿卡文話齋佢黐埋啲馬騮山嗰啲馬騮做咩啊？ 呢個我唔知道，但係我估一定唔係一個，因為一個冇乜好攞出嚟講，係咪先？我估佢有兩個咯。太多又好似冇乜用，系咪先？即系如果你有四个胃咁样，好似 你冇听过咩叫三 P 咩？ 哇，咁咪好多只袋鼠咯！我觉得两个都够使啦啩， 两个够使 啊，系啊，两个够晒数，我估有两个啦。好，莫莉你知答案 系两个， 真系 系死啦！其实我唔知两个定三个，两个， 但系人哋讲咗两个咯。 哦，咁好啦，我三个啦。 哦，好啦，咁我。咁我开估咯， 系、 哦、其实咧，佢哋咧系有两个子宫， 吓 三个阴道， 咁、哦、复杂嘅。 好，首先恭喜莫莉啊， 耶， 有一分， 系、啊、有一分啊。 其实呢个系问大人傻我噶，因为你话两个，我两个嘅时候问大人，如果 Kitty 讲咗两个，你讲第二个啦。咁如果冇，我都讲咗两个。 Kitty 都有心傻你嘅。系啦，咁啊，点解会有三个阴道咧？咁样，咁咧就系因为咧，其实因为就系因为佢有两个子宫咯，佢左右两个子宫， 系 咁咧，佢就会系咁样嘅，佢左边右边嗰个咧就系俾咧即系输送精子去佢个子宫嗰度嘅， 系。 系啦，咁你两个咪得咯，咁做咩要第三个啊？第三个就系我嚟生袋鼠仔嘅， 啊？哇！佢哋 嗰啲上滑梯咁啊，你明唔明啊？ 咁谂下嗰个图画系点样先？两个子宫，即系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就负系啦，负一个阴道， 就负一个阴道， 系啦。 咁即系佢两边都可以 进行 啲精子入去， 负责输送。 咁佢唔可以同一时间两个嘅， 即系三 P 啊？ 可以三 P， 真系唔知可唔可以？ 我意思即系两边嘅子宫 可以同时怀孕，可以嘅。 哇！但系就系得第三个阴道可以生仔，即系。都要排隊生， 即係佢哋點講啊？係攞藥係得一個位 置，即係袋鼠 B B 孕育緊嘅時候都係子宮噶嘛， 係啊，兩邊啊嘛， 咁總之孕育完成之後就喺第三條陰道嗰度出嚟啦，咁 啊， 係 啊， 哦。 哦，呢个冷知识系咪好冷？ 好冷啊，但系都几得意啊！ 羡唔羡慕啊？好啦，大家唔使羡慕啦，因为女人啊，人类嘅女性啊，有一个都咁麻烦， 操作到就得啦。 系啊，所以我觉得即系上帝好识得设计嘅，即系你需要有时俾嘅嘢，都俾两个我哋啊，眼睛啊，系嘛，耳仔啊，鼻哥窿啊，咁样嘛，口啊唔使啦，你知啊，几多是非噶啦，所以。食埋嘢都咁多是非啊，系咪？所以我觉得咧，即系生殖器官真系唔使咁多咯，有原因嘅。 系好咁啊，到我啦。但莫莉攞到一分之后咧，我今日呢啲咧都系讲一啲即系中国古人嘅生活啊，日常生活。咁但系到而家咧，其实好多嘢咧，我哋都即系承传紧旧时嘅文化啦。咁到底知唔知道个起源系咩咧？好啦，第一样嘢呢条问题呢就是关于食物嘅。问大人同埋莫莉中唔中意食饺子呢？ 中意， 好 中意食饺子。 点醋 系啦，嗱饺子里面有好多馅噶嘛，系咪先？ 咩馅都有得噶喎。 系啦，咁我哋而家咧就即系食饺子就梗系觉得肚饿就会去食啦，想食就食啦。但原来呢以前饺子嘅起源呢系医药用噶。 会 咁到底系医啲咩咧？ 呢個其實依、這個其實 醫肚我用㗎， 你答啱一班， 冇可能話我錯， 係冇可能錯嘅呢、這個。 佢真係一個病嚟㗎，可以話係，但係都幾難估嘅。咁、 人。 唔係，我俾少少 tips 問大家同望你啦。咁呢一個叫做要醫治嘅地方咧，就係、是、喺我哋條頸以上嘅。咁總之咧，呢一個器官啦，我叫佢做，就有啲毛病，係啦。咁於是乎咧，就竟然創作住 上， 係啦。 我有諗過咪鼻啊， 邊度痛或者邊度 甲狀腺，但係以前古代唔興唔識咩叫。 甲状腺 系啦， 唔识嘅 系啊系啊， 所以我就觉得 呢位施主你甲状腺感冒喎，咁又冇噶啦， 系到底边一度咧？ 我估鼻，因为狂加辣椒油通翻个鼻， 即食饺子一定要落辣油咁样系咪？ 喂，咁你嗰啲嗰啲叫咩啊？四川嗰边你唔知噶嘛？佢辣嗰边， 你可以试下从饺子呢个名字饺子。即系国语咁讲啦，系啊，咁同咩谐音有啲相似呢？因为原来咧饺子系后人帮佢再改翻嘅名字， 但系肯定系颈以上嘅， 系颈以上嘅，肯定嘅，喺呢个头度嘅 饺子嘛，牙饺， 我真系唔知道、 撞啦，一人撞一个器官啊！眼耳口鼻嘴，咦口已经系嘴咯，眼耳口鼻啦。 嗱呢个系我个仔，呢、這个我口。饺子 口好，莫莉撞系嘴，即系话烂嘴咁样系嘛，就食饺子啦。 系啦，或者个饺诶，头先我讲 你个饺系咪牙饺出咗事，就食饺子啦。 我真系估唔到啊，啲普通话太差。 我都系撞嘅啫嘛， 饺子啊， 耳仔啦。啱咗啦，我哋轮到系咁样开口中噶啦，有一分 死啦，开口中。 嗱，原来咧饺子咧本身个名咧叫做饺耳啊，都系饺儿咁样咁叫法啦，系啦。咁佢话原来咧系一个中国古代医圣啊张仲景所发明嘅、哦，咁就话说咧喺呢个东汉末年咧，各地都灾害严重啊，咁然之后嗰啲好穷苦嘅老百姓咧，患咗啲疾病又冇钱医又。尤其是咧，佢哋好兴一个病咧，就系烂耳仔啦。咁就真系唔知点解，即系可能嗰阵时有啲菌咁样啦。咁啊，个个咧啲耳仔都烂咗。咁而张仲景咧就发明咗一种药，个药名咧就叫做去寒焦耳汤。咁个做法咧就系用啲羊肉啊、辣椒啊呢啲去寒嘅药材咧，就喺个煲嗰度煮，喺度熬啦。熬好之后咧就捞咗佢出嚟，切碎，就再用咧呢个面皮咧包住头先所讲嗰啲嘅药材啦，咁就包到好似一只耳仔咁样，就焦耳啦，将佢叫做，咁咧就派俾嗰啲咧冇钱睇医生啊嗰啲病人食啦，咁每人咧就获得两个焦耳，即系两只饺子啦，同埋一碗热汤，咁病人食咗之后咧，真系去咗寒喎、哦，呢个汤去寒嘅汤啦，咁然之后咧就 feel 到成身咧开始有啲滚啦，血液咧亦都好通畅啦，慢慢咧对耳仔咧就暖翻咯、哦，暖翻之后食咗一段时间咧。连烂耳仔都冇埋啦，咁所以原来饺子一开头咧就系要嚟医烂耳仔嘅。 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无理敏感时刻。 好，一首歌翻嚟啦，继续敏感时刻，我哋补一补分数吓。头先敏大人同埋我咧都分别出咗题啦，摩尼攞到一分，敏大人咧亦都凭住撞耳仔呢个答案咧系攞到一分嘅，系啦。 好，咁啊，所以而家啦，一首歌之后就到我出题。咁咧，我而家就讲一个飞机篇先啦。 系。 嗱，飞机大家都知道咧，即系逢起飞啊降落嘅时候，有几样嘢佢哋一定会做嘅指定动作嚟嘅。其中一样咧，就系要拉翻直嗰个嘅耳背。 嗯。 点解佢哋就要大家系坚持，即系屈少少都唔得嘅咧？要你大家拉直个耳背咧？ 嗯， 因为个有个安全动作要揽住个头啊嘛。我讲完啦， 讲完啦， 攞埋分咯， 可以放松啊。brace 嘛，佢个 系啊，系 好啦。咁啊，敏大人就啱咗，佢、哦、就话咧，因为咧起飞 同降落，你俾 Kitty 撞下一啲其他嘅答案。 哦，因为我有第二个噶嘛，可以 你、啊、你解说埋快速问题。 系啦，咁咧，因为佢就话点解要拉直个耳背咧？佢就话，因为我以前系唔知嘅，真系。佢、嗯、就话咧，原来你斜少少都好。如果真系有意外发生嘅时候，首先大家咧即系就逃生嘅时候咧，你可能会撞亲唔奇啊、嗯。因为你如果因有事嘅时候，你先再拉翻起咩？我、哦、即系大家都一定。唔會有呢個嘅 too late 啦嘛，就啱啱先起身先物電， 係啦，即係冇時間去拉翻直嘅。咁第二樣嘢就係頭先都講啦，問大人就話我哋平時朝即係一入去坐飛機嘅時候有條片要睇噶嘛，條片就係隔求生嘅片，都講過就要包住個頭烏低身咁樣烏低噶嘛，就攞嚟遮即係被保護自己。咁如果你褪後咗個耳背嘅時候咧，就保護到唔自己，即係後面嗰個人就唔可以做呢個動作，塞唔到入去個窿入面啦。咁所以咧，佢哋就会叫大家一定起飞和降落的时候都一定要拉翻直个耳背。 嗯， 好啦，咁啊头先都讲就话另外一样指定动作咧就系、是、起飞和降落的时候，尤其是夜晚啦，佢哋一定会校暗呢个嘅机舱入面的灯光噶。点解咧？ 校暗机舱，因为降落嗰阵啊， 系啦，降落或者起飞佢都会校暗啲嘅。点解咧？ 我知。是咪因为咧？佢会有好多嗰啲信号灯啦，咁你校暗咗嘅时候，嗰啲即系有事嘅时候，啲信号灯大家就睇得清楚啲啦。我知， 因为信号灯其实原来仲有噶，因为佢有分嘅，一边嘅翼咧就系绿色灯，一边系红色灯， 系、哦、左右咁样分。 系啦，咁原来咧佢哋飞嘅时候咧，亦都某程度上系指向住一啲嘅航道嘅，去俾另一啲嘅飞机睇，话俾佢听我系向边个方向，或者我大概点样就唔好撞机咯。真系有指示灯嘅，但系就唔系话校暗呢个室内、哦、即系 我以 为 系 里 面，即系我以为嗰啲指示灯系俾乘客。 喂，呢个系一个好嘅问题嚟嘅，其实我每一次都系咁，唔明白，但我冇去揾个答案咯。 但 系 我记得我听过，我又唔鬼记得咗添。我再估， 好啊， 我再估啊， 慢慢估啦。头先嗰条太快， 因为佢要降落啊嘛。咁机师咧就要睇外面。啊、其實影唔影響到機艙裡面嘅燈，影唔影響到機師睇出面嘅嘢咧？ 唔係，其實係咪要係要俾控制塔睇清楚啲噶？ 飛機 嘅飛機啊？ 唔係， 又唔係。 咁俾機師睇清楚啲出面嘅燈。 唔係。咁即系俾乘客用嘅，原来最后 系咯，我就话俾乘客， 冰乘客 系啊，最后系俾乘客， 唔系俾佢睇里面嗰啲指示灯，即系啲 bell 啊，定系点样？ 校暗系俾乘客啊？ 头先 Kitty 讲嗰个类近啦， 系咪惊佢哋惊啊？我其实真系唔明白，我以为我觉得降落咧，因为打样应该校光噶嘛，但 系唔系啊？降落嘅时候见到系咪睇得出面啲风景清楚啲？ 系啊系啊，会唔会系咁咧？ 降落嘅时候睇得清楚啲， 系啊，出面啲 唔系。不过可以从住呢啲方面，即系头先 Kitty 讲嗰两样嘢都类近。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因为校暗啲灯，等佢哋知道嗰个发生意外嘅时候，嗰啲 emergency light 佢有条暗灯喺地噶嘛。 系 咁，如果你好光，你就睇唔到 系咯 暗嘅嘢啦嘛。你就要你暗过佢，你先睇到嗰条光，啱啊？ 叮叮叮叮，敏大人啱咗一半 咋？因为佢应该有条 系咯，所以我咪话系睇，即系俾乘客睇啲指示灯咯。 哦，系喎系喎，指示灯 系咯系咯。 所以头先我话你累近嘅， 咦？啱咗一半， 两个都有，两个都俾一分啦。 我初以為阿 Kitty 係講出邊啊，即係 係我意思 咧係講廁所啊，有冇人啊嗰啲咁樣啊。 哦，咁但係我哋都仲未估啱曬， 未啱曬，仲有嘅。 嗯，逃生出路， 類近。 喂，頭先咪講話指示燈係去逃生出路， 係啦係啦，類近。想唔想開估？我好中意問呢個問題。开股啦，好唔好啊？不如 好啦，每人攞到半分都好啦。 系啦，好啦。咁原来咧，教暗啲灯光个机舱入面嘅灯光点解咧？佢就话咧， 浪漫啲。 求婚，求婚， 你可以咁样感受呢个解读嘅。咁但系另外咧，其实最主要系咩咧？第一就系、是、教暗咗嘅时候，如果有啲咩事，就系头先敏大同 Kitty 话斋啦，可以睇到机舱入面嘅一啲求生嘅指示通道究竟去边啊咁样。第二样嘢就系咧，话原来咧系想俾大家适应黑暗嘅环境，因为万一真系如果有意外发生嘅时候咧、哦，如果大家即刻跳落去嗰个嘅滑梯，即刻逃离呢个嘅机舱嘅时候咧，因为你个眼咧太唔習慣、哦，因為你長期喺光嘅時候，你一望到黑嘅時候，一嚟你驚啦，二嚟就係你根本上就睇唔到 好細心咁、 啊、 樣， 係啦，你唔會睇得清出面究竟係咩環境而點樣去走啊咁樣。咁所以咧，其實咧就係特登 tune 暗啲，去等咧隻眼咧可以適應。如果真係有啲乜嘢 touch wood 有事發生嘅時候，你嘅逃生速度都唔會受到影響咁話。 早注定，爱到连情话我都无声，拍合照无反应，你亦会由得我做背景。我不懂煽情，竟得你和应，一起当冷静，这种有型激情。 29度，相对湿度83%，嚟到晚上11点啦。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中方嘅做法系对美方错误行径作出嘅正当必要反应。中方再次敦促美方立即撤销限制中方人员活动嘅无理做法，强调中方将根据美方行动作出对等回应。股市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7,795点，升26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65点，升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22，瑞士法郎0.91，加元1.318，人民币6.836， 英镑对美元 1.279， 欧元对美元 1.184， 欧元对美元 0.72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6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948.97 美元，卖出 1949.5 美元。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内陆带来骤雨，同时华南北部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微弱的东北季候风会在明日开始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晚和明日大致多云，明日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30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雨和几阵雷暴，下周中期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暴力袭击不是电影先有，一旦遇上，谨记闪避求闪，找安全路线尽快离开，不要留低拍摄。避，如果走不到就找夜掩护或者匿埋入房。锁门，不要用发声或者发光装置。求是安全情况下报警求助，遇上暴力袭击谨记闪避求。资讯由跨部门反恐专责组提供。 两年半再同阿一哥成做访问，感觉系点咧？ 感觉都系咁开心啦。而另外一个最大嘅分别就系阿一好努力咁修身减肥，而波成就越嚟越肥。我系 Ines 梁诺言，想知道我同两年半前有咩唔同，就记得听实今个星期六下昼2-4香港电台第二台，阿一波成，我是你的后援会。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12，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无理敏感时刻。 继续敏感时刻，我哋今日冷知识之夜啊，暂时敏大人就领先，有1.5分， 2.5 啦，我2.5分，咁啊莫莉就有1分，我就得0.5分。好，我哋急起直追。 好，好。 嗱，大家都会中意去沙滩啊，或者系游泳咁啦， 吓、 咁啊，想问一下啦，呢一 part 唔计分啊，你哋系着 one piece 啊，定系着 two piece 嘅咧，定系唔着嘅咧？ 我又未夸张到够胆唔着嘅，咁自信。 着 two piece 咯，系 着 two piece 嘅， 但又未至于比坚尼咁样咯。 吓， 系啊。 咁你咁啊，莫莉咧？ 两样都有。 嚇！你哋 two piece 同埋比堅尼個界定啊，即係嗰個分別啊，喺你心目中有咩唔同啊？ 比堅尼就係三角形咯，即係比 two piece 咧可以多部啲嘅，即係譬如只係露咗條腰出嚟，咁可能下面係褲仔啊或者裙仔啊咁樣， 係、 總之比堅尼再性感啲嘅。 係啦、okay ，我都認同啊，比堅尼少部啲嘅。 係啊，好， 咁呢條 連上身都少部啲嘅。 係啊， 呢條問題咧就係咧。其实比坚尼啊，系即系佢系用乜嘢嚟命名嘅？佢系 name after 乜嘢嘅咧 ？name after 即系 呢条就系问题啦。 哦， 因乜呢啲泳装要叫比坚尼咧？佢本来系 你可唔可以调翻转问问面坚尼点解？ 咩叫面具？ 啲人而家话游水嘅时候搵嘢笠住个头啲面具咧，防晒啊嘛，叫面坚尼。 叫面坚尼 比坚尼，即系而家系问。 即系其实有个古仔嘅，佢个命名嘅原因咧，佢系 name after 一啲嘢 嘅一个人啦、 我想请问咧一啲贴士先， 系 比坚尼系真系。 哦，系咪即系译翻做中文即系，譬如比坚尼啦，系可以冚到个故仔出嚟嘅，即系唔需要话一定要系译英文比坚尼嗰、那个可能有第二意思呢个字， 唔系真系个音译嚟嘅， 嗯 ，bikini 啊嘛， 嗯， 到底 bikini 系咩嚟嘅咧？ 咩嚟嘅咧？系一只狗嚟嘅， 点解咧？ 我觉得佢一定系游水救咗个主人，咁然后咧就个主人。穿着住嗰套衫咧，又好新潮喎、哦。咁跟住上咗新聞之後咧，就話啊，你呢套衫咁靚嘅，係啊，就係、是、我只狗啊 ，bikini 救啊救翻 都幾好喎、哦。我請你做編劇，可以由今晚開始發掘你嘅想像力。 定係鯊魚， 即係一種鯊魚，你覺得？ 係啦、啊，即係因為我成日覺得咧，以前未有比基尼泳衣之前咧，應該啲泳衣係多布啲嘅、 嗯， 即係喺一個咩機緣巧合之下，令到佢咁小布咧，即係一係咧 就俾 咬咗，係啦，一係咧就俾狗仔咬。 我反而我諗個典故，以前啲人冇咁開放嘅時候，佢哋應該係著 one piece 噶嘛。咁、 嗯、 因為嗰個嘅泳衣廠。突然間有一次，嗰啲生意就嚟破產，跟住或者跟住佢就周轉有問題，得翻好少嘅布，咁、 嗯、 就不如好啦，我設計啲叫做比堅尼可以吸引大家性感嘅一面，咁、 嗯、 從而佢就可以少啲布，即係用少啲布料而做出一件泳衣，而且仲可能可以買貴啲。 咁佢 name after 啲咩咧？ 個商業宣傳， 宣傳嚟嘅。哦， 我諗到另一個故仔問大人， 你好中意啊！你睇到我哋好犀利啊，吹水都可以吹到呢 條髮。我諗到一定係一個選美活動 ，name after 一個主持定評判好， 定佳麗啊？ 定佳麗好咧，係啦。總之咧，佢咧就可能叫每一個女士咧自備一套泳衣，咁跟住咧阿 Miss Bikini 咧就為咗。抢风头，跟住又着咗一件超级小布嘅泳衣，咁、嗯、但系可能佢身材又真系好出众啦，然之后仲赢埋添。于是乎啲人就问佢：，哇，你呢套泳衣咁样嘅？系啊，我呢个系最新款嘅泳衣，以后呢一款泳衣就叫 Bikini 啦。 好劲啊！你哋 全部都错啊，系 咪？全部都错， 好攰啊！ 咁不如等我 開股啦， 開股啦！但呢個詞咧就係源即係其實點啊？自古以嚟都有噶啦、嗯，但係咧點解咁流行咧？就1946年咧，有一個咧叫路易嘅工程師啊，佢即係研究呢、這、一個嗰啲原子彈嘅。咁啊，當時咧美國咧就喺一個叫馬超爾群島上邊嘅堆礁島啊，即係嗰啲礁石個嗰度咧，就去進行呢一個原子彈嘅試爆，而嗰堆礁石島咧就係、是、叫比堅尼啦。咁、 哦、 其實都冇乜理由啊，咁點解會 關泳衣事 啊？係咁第一啦，可能係因為嗰個羣島都係即係有嗰啲沙灘啊成啦。咁第二咧就係話咧，因為嗰年咧就啱啱推出即係呢一個即係呢一個比堅尼嚇，咁、啊、咧而呢即係嗰啲製造商咧就希望咧。即係呢一種嘅泳衣啊，當然啦，即係核爆式咁震撼噶嘛。咁、 嗯、 所以就用呢一個核爆嘅試爆場地嘅名而命名啦、 哦， 即係代表好有震撼啦。 係，哇！唔知道當時嘅女士夠唔夠膽著咧？一開頭咁核爆喎、啊，講到 係啊。睇下你咩身材咯、啊，我就唔敢。 唔係啊，如果身材唔好，就仲爆啲咁。 好啦，咁啊，而家就呢一題我哋冇分啦，咁、嗯、啊到我問啦。既然咧敏大人問開個名係點嚟嘅，好，我都問一下敏大人同埋茉莉。到底呀、啊、這個食物老婆餅的名字是怎麼來的呢？ 竟然問元朗嘢， 仲唔到你哋作古仔？ 哇死了，我又是好耐好耐之前呢嗰时有冇搞错嘅时候。 有听过系咪呢？ 係啊，我有搵过啲资料但唔记得咗啦。 即系点样叫老婆饼 啊？係啦。 系咪我嚟氹老婆嘅饼嚟？ 我记得系老婆整嘅，好似仲要系唔系香港整先。 即系嗰啲咩夫妻肺片啊，古仔嗰啲啊。 係啦係啦，嗰啲古仔啦，差唔多。 一系就是老婆整，一系就因为氹老婆整。 系。 我谂唔到，一系就佢有小三。跟住佢老婆整嘅 餅嚟掉少少， 所以又叫老婆餅啦。 這個好笑啲， 我仲以為你話係老婆整咗老婆餅，跟住令到老公挽回心意。我屋企嘅老婆餅太好食啦！ 唔好啊，呢排你冇睇嗰啲內地嘅電視劇咩？啲三十而已啊呢啲啊嘛，係講下啲即係女人當自強噶嘛，整個餅嚟掉嘅小三啦，就夫妻的世界都係咁啦，就係有夫妻的細廢片嘅。 哎死啦，係點咧？真係唔 咁擔心，係咪愛嚟做聘禮噶？ 敏良就估係要嚟做聘禮，唔啱嘅。 哎呀，中彈添， 好。 冇呢，系咪讲啲嘢啦？ 系咪就系头先我所讲嘅？大概就系个老公买饼，跟住卖下定唔知乜鬼啊，整咗个饼就系、是、卖俾个老婆好中意食嘅饼，定唔知点样？跟住最后就叫老婆饼啦，因为个老婆自己好中意食嘅，系啦。点知又真系出到嚟卖俾其他人食嘅时候，发现好好食喎， 即系氹老婆个饼咯。 嗯， 系 都唔啱， 都唔啱， 都唔啱。 老婆死咗，佢好怀念， 所以整老婆饼。 哎呀，好好啊！呢啲古仔，但系唔系 可以令到我哋不停咁样 乱入，不停创作。 系老婆整噶，头先我所讲 系老婆整嘅， 我老婆整系 点解无啦啦老婆整？好啦，就俾一分你啦，呢度都啱咗一句。好啦， 但点解老婆无啦啦整？因为佢整俾老公食啊。 系咯，点解唔叫老公饼咧？嗬，系啦。 我記得好似係老婆整完攞出去賣，咗好多人中意食，跟住之後個老公，跟住之後就即係問：哇！呢個餅叫咩名好食啊？跟住個老公就話：老婆整嘅就不如叫老婆餅啦，類近咁樣嘅。 係咪就咁啦？就係你咁樣 嚟買，係咪啊？我冇估錯。 差唔多啦。 哦， 當你有 1.5 分啦， 係 啦 ，1.5 分啦。嗱，咁其實呢，原來嗰故事嘅主角咧，男人咧就係一。个点心师傅嚟嘅，即系佢咧喺茶楼嗰度整啲点心嘅，咁就喺广州嗰度啦。咁啊话嗰间茶楼仲好出名添，咁于是乎呢个师傅梗系觉得好劲啦，系咪先？啲点心我整噶嘛，咁样。咁啊有时候咧啲茶楼啲点心多咗，整多咗卖唔晒嘅时候啦，佢话好多人食，但系又唔知点解卖唔晒啦，可能佢真系做得好快啦。咁咧就会带啲翻去俾佢老婆食嘅。咁点不知咧佢老婆食完之后咧，唔单止冇赞啲点心，仲嫌弃佢话吓乜你啲茶楼啲点心咁样噶咋，都冇我娘家嘅点心冬瓜角咁好食嘅咁。咁于是乎咧，做呢个点心师傅嘅老公咧就好唔忿气啦，就话啊你咁大言不惭，呢个职业嚟噶，你咁巴闭，你就整你嗰娘家嘅冬瓜角嚟俾我试下啦。 男人真系唔可以睇小女人噶，本来都冇乜嘢嘅关关仔喺你身边咪算咯， 但系大热咗去， 你仲要俾个机会我哋表演喎。 嗱，咁佢老婆咧就用咗啲冬瓜蓉啦、糖啦、面粉咧，就整咗啲焦黄别致嘅冬瓜角出嚟。咁佢老公食完之后咧，就冇揞住良心讲嘅，佢真系觉得好好食。于是乎咧，仲带咗翻去佢嗰间酒楼嗰度，即系俾佢啲老细啊、其他师傅啊喺度食添。哇、哦！咁真系咧，老细食完之后赞口不绝，就话哇，边间茶楼噶咁？咁于是乎咧，呢个点心师傅就话系我老婆整嘅，即系我。潮州老婆整嘅，系咪？即潮州籍嘅老婆整嘅。咁於是乎咧，老闆就幫佢改咗個名，就叫做潮州老婆餅啦。 哦， 咁佢係咪得一個老婆？ 依家有杭州老婆、蘇州老婆， 有四川嘅，係啦。除咗冬瓜蓉之後，有辣味啦，有海鮮味啦，有好多唔同味嘅。 咁佢又冇講咯。 如常掛念，如常次次的想你。愿每日能见到你，微雨里感觉你悲喜，如常到达，如常走廊中等你，与你谈谈天气，愿你想起，只要共你一起。如常见面，如常凝望你，想轻抚你的皱纹，亲你的额头，紧握你双手。如常的一天，如常与你道别，近又远如隔几千里，借口玻璃。挥手远去，永远告别你。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无理敏感时刻。 一首歌时间翻到嚟啦，而家咧到我开题。嗱，头先咧我就讲咗两个飞机题啦，继续咧秉承落飞机题嘅。世界上面最繁忙嘅飞行路线喺边度咧？ 最繁忙 系啦， 即系个答案系边度至边度咁 样。系啦，即系全球系最繁忙嘅，每一日有好多航班嘅系边一度咧？ 香港 边一度嘅航班？ 香港啊， 香港系好繁忙嘅机场嚟嘅。 系啊，系，但系佢系飞去唔同嘅地方嘛。佢讲紧应该系来回路线， 即系边度至边度？ 系啦， 即 系纽约。 系啦系啦，即系譬如呢啲或者系啦，香港去广州， 一系就叮叮叮叮咯， 系咯，唔系伦敦去纽约啊， 远唔远噶？即系内陆定系点噶？ 内陆嘅算系， 我即系同 以我认知应该系内陆嘅， 系咪美国嘅其中一个站？ 唔系， 竟然唔系， 唔系， 咁就北京， 唔系，亚洲区嘅，缩细啲范围俾你哋估。 哦，即系日本？ 唔系。 泰国？ 唔系。 竟然唔系啊？ 唔系内地啊？ 唔系哦。 上 哦，我都以为系内地啊，即系嗰啲广州去北京嗰啲咧，但系可能因为成日听人讲会 delay。 新加坡？ 知关唔关事？ 新加坡？ 新加坡去边咧？马来西亚咁啊？ 新加坡去。最即其实最多人 travel 嘅航线系乜？ 系啦， 呢个地方不如我再俾啲贴士你哋啦。阿 Kitty 系两个地方都去过嘅，咦？有冇去过呢？ 你俾个答案睇下。 敏大人同我都肯定去过其中一个嘅。 台湾？ 唔系。 日本？ 唔系。 唔系喎，又我一定去韩国。 韩国嘅边度对边度咧？ 首尔噶啦，一定。 济州。 系啦。 济州个机场真系好繁忙噶， 系啊、哦，原来佢就话咧喺南韩啊嘅呢个 济州去边先？ 去南韩、啊，南韩首尔咯。 哦， 系啦、 哦， 原来济州去首尔嘅航班系全球最繁忙嘅路线嚟嘅、哦、飞行路线，嗯、每一日咧系有250班航班， 嗯， 飞啊、哦，一日250班， 系， 而且咧佢话载客量系达到1400万人次嘅。好啦，咁啊再讲啦，一啲关于飞机入面噶啦， 嗯， 飞机嘅窗。大家都睇到有少少椭圆形咁样噶啦， 系 系啦，好似冬瓜咁嘅形状啦。点解系冬瓜形状嘅咧？ 喂，呢、這个我知道， 正方形嘅咧， 我真系知啊， 咁俾你答咯。 但系敏大人都应该知嘅，我觉得。 我唔系好知喎，点解唔系？咁佢成个佢出边都系弯弯地噶嘛。 唔緊要嘅，跟住之後仲有第二條嘅，你可以答。 你答啦，你答啦。 因為佢嗰個玻璃即係好似話，即係佢咁樣流線嘅時候，就算 touch wood 有啲咩事都唔會即係爆得咁犀利咁樣噶嘛。 呢個其中一個係，佢就話咧點解會係正即係椭圓形咧？佢就原來因為打角啊，有角嘅一個窗咧係有弱點，而且四個角都會有個弱點，所以如果有啲咩事嘅時候，佢哋就好容易因為壓力而破爛嘅，例如氣壓啊。咁佢亦都有講過咧，就話咧以前原來曾經有架飛機咧係試過正方形嘅窗設計嘅。咁就喺1950年嘅時候啦，有一架噴射引擎嘅飛機就開始成為主流咯。咁咧，佢亦都係全球嘅第一個嘅噴射引擎嘅民用嘅客機嚟嘅。咁呢一個嘅客機叫做哈維蘭瑞星。咁好啦，咁不幸嘅係乜嘢咧？1953年嘅時候有兩部客機咧，就係、是、因為有個機槍咧抵擋唔住呢個氣壓啊而破裂啊，結果咧最終失事，有成56個人死亡嘅。咁之後啦，除咗呢個嘅頭先話正方形會係咁之外咧，點解會變成圓形咧？咁之後佢就發現啦。原来圆形边嘅窗框嘅话咧，就冇嗰个四方形嗰、那个四个角嗰个弱点咁多啦，可以分散个压力嘅。咁、而且咧，佢亦都会减少破裂或者变形嘅机会。咁、好啦，去到之后啦，再问一下啦，你哋有冇发现机窗那个飞机个窗嗰度咧有个小窿嘅？点解咧？ 喺边度啊？个窿 个飞机入面每一个好细好细好细嘅窿，好似牙签咁细粒嘅啫。 即系你讲个窗口，其实佢系 點講啊？雙重噶啦嘛，出邊一同， 其實原來三重噶，俾埋 三重添。 係啊，原來三個窗嚟。 咁、哦、我都見到有個窿仔嘅。 係啊，嗰、那個窿就係做咩嘅咧？ 俾啲螞蟻爬入去咯，然後就實驗咧，就呢、這、一個平衡宇宙 咯。哦，係咪佢有得令到佢唔起霧啊？即係啲温差嗰啲啊？ 雷間， 你好勁啊！ 係啦。 累噶，我冇咯，谂到呢度就 开估啦。佢、oh, 就话原来咧有呢个嘅窿嘅原因咧，就系咧因为飞到去高空嘅时候咧、嗯，外面嘅气压大家都知啦，同个客机入面嘅气压系唔同噶嘛，系、嗯、啦。咁佢就话因为如果咁嘅话，好容易咧就会受压而爆个玻璃、哦，所以有个窿咧就喺度 俾佢放屁， 系啦， 俾佢泄气， 系啦，都系平衡翻咁样嘅。而且头先咧 Kitty 都讲得啱嘅，其中一样就系话、嗯如果出面嗰个就算爆咗嘅话，入面嗰个保即入面嗰个窗咧都可以咧保护住个乘客。咁同埋头先都讲，原来其实佢有三层噶嘛，外面嗰层就系抵挡住个压力啦，个气压啦。跟住中间有个小窿，个小窿就系平衡翻两边嗰个嘅压力啦，即系个窗出面同埋入面嗰个窗个玻璃嗰啲压力。同埋第三样嘅嘢就系咩咧？佢咧就系咧释放住喺个罅隙中间嗰啲水分啊。 哦， 系啊，就系、是、咁样啦。 好，咁啊，今日咧，我哋就问到呢一度啦。有冇计分啊？我哋 都有嘅，但系我估系唔准噶啦。 好啦，算啦，我哋打和。 好。 将琐碎凡事暂时卸下。回想一下半生的风沙，平静活到优雅，看着落下，难明白到你今天懂了吗？这风雨磨练大情绪吧，才懂得看更高深的话。年月学到不再孤单牵挂，来日陪伴我发光阴试一下，陪着我走漫天地自由，长夜可分享喝杯冰酒，未分离让爱人未看够，靠近来别要保留。如每天我可黎明时亲亲你手，温暖问候，情人如最亲密好友，多么感激那天我共你甜蜜邂逅，那温柔约束紧不会放手，由我拥抱的彷徨时不必颤抖，等我善后，彷徨由我一力拯救，过去未来被岁月也冲走，淡淡然望透。是望以后，你在旁好比应有尽有。如今我就算没有俗世的丰收，和你也是美不胜收。陪着我走，漫天地自由，陪着我数漫天的星宿，历遍天地来陪我。福可拥有，如每天我可黎明时亲亲你手，温暖问候，情人如最亲密好友，多么感激那天我共你甜蜜邂逅，说出来幸福请不要带走，由我拥抱的彷徨时不必颤抖，等我善后，彷徨由我一力拯救，过去未来被岁月带走，无悔一生给你所有。 黎明嘅全入爱，时间嚟到晚上嘅11:3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15岁少女陈燕林的死因言讯，两男三女的陪审团退庭商议大约四个钟之后，一致裁定死因存疑，指出因为遗体腐化而不能够确定死因。死因裁判官听取裁决之后表示，对事件感到非常难过。他向到庭旁听的陈燕林妈妈表示，陈燕林其实对家人好好，希望他妈妈能够回复生活。陈燕林妈妈点头，并且用纸巾抹眼泪。裁判官又说，明白今次事件引起公众关注，但很多时即使尽了力都未有找到真相，希望今次死因言讯能够解答公众疑虑，还少少公道。陪审团提出两项建议，包括建议医管局检讨现行青少年精神科会诊跟进机制，又建议卫生署法医科日后遇到同类案件时要化验本港水域的植藻。港铁宣布暂缓原定明日投入运作的东铁线新信号系统。港铁表示，在今年五月中发现新信号系统有机会重复设定行车路线，但指出有关情况不会影响行车安全。有工程师相信今次属调度列车系统的电脑软件有问题，估计需要两至三个月时间修正系统。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田北辰说，据了解，新信号系统的问题是试车期间电脑需要记录很多资料，来不及向列车发出转换地点的指令。公民党立法会议员谭文豪说，如果发现系统有问题，暂缓是正确的决定，但质疑港铁为何前一天才公布，以及为何在记者会上不想交代几时发现问题。国泰航空宣布，国泰和国泰港龙不会申请第二期保就业计划，但部分集团附属公司，包括香港快运、香港地勤服务、国泰航空饮食服务等会提出申请。国泰空中服务员工会担心做法暗示公司会裁员，又提到员工正是面对严重开工不足问题，工会将会和会员沟通，再决定下一步行动。消息透露，国泰最快下个月向董事局提出重组业务建议方案，包括检讨人手资源。证监会发出声明回应警方在昨日的记者会上表示，正是就涉嫌串谋诈骗和洗黑钱以及一传媒股份潜在虚假交易进行调查。证监会表示，虚假交易是证券及期货条例下的罪行，会方作为香港证券市场监管机构，对于违反证券及期货条例的行为负有调查和执法责任。证监会已经准备好回应警方根据双方签订的谅解备忘录，就证券及期货条例所定的任何罪行提出协助的要求。证监会指出，就市场失当行为的罪行，例如虚假交易而展开的调查，通常牵涉复杂的法律和证据问题，又需要取得有关证券市场操作、交易方式和投资者行为的专家评估。证监会已经准备好回应警方提出协助的要求。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7683点，升149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3348点，升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买价：港元7.751，日元106.21，瑞士法郎0.909，加元1.319，人民币6.836，英镑对美元1.278，欧元对美元1.183，澳元对美元0.727，新西兰元对美元0.6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9.49美元，卖出1950.2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雨同几阵雷暴，下周中期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曾浩辉医生。为了尽早找出在社区的2019冠状病毒病隐形患者进行隔离治疗，政府推出普及社区检测计划，提供一次过的免费检测服务，由有医疗或护理训练的人员以咽喉和鼻腔拭子取样做化验。为了自己和家人健康同心抗疫，请大家踊跃参加这个计划，费用全免。普及检测，为己为人。 我是 Sammy 郑秀文， 我是 Asa 蔡卓妍， 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五 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敏、崔杰同莫莉主持的敏感时刻。 性是两个人的沟通方法， 不如我们学下好好沟通。 敏感时刻，性情中人。 好，星期五晚啊，十一点半钟之后呢，我哋就有性情中人环节啦，莫莉。咁、我哋继续邀请到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疗专业协会嘅会长 Anna 咧，同我哋分享一啲性嘅知识嘅。 系， 好啊。Hi Anna。 Hi 大家好。 Hi。咁我哋今晚啊会讲啲乜嘢呢？ 今晚咧，好想讲下咧，关于性自我呢个概念入边咧，嗰啲量表啊。以前我哋提过呢个概念，不过咧，我就想咧系讲下咧，即系其实我哋见个案嘅时候咧，好多时候咧个案有啲特别嘅情形咧，我哋都会同佢做一做个量表，睇下佢嗰个性自我咧个状态系点样咯。 性自我算唔算系性嘅自信啊？ 性自我是又不是只是关于性的自信的。 嗯。 啊咁呢就是会讲性的焦虑啊性的效能感啊或者性抑郁啦、或者性自尊感啊或者性的恐惧啊。 哦即是性的自我即是意思即是性、关于我自己的性咁解。 是啦是啦、我哋之前曾经呢概括都讲过，咁我觉得呢我哋可以今次呢即係好似上一次话呢关于性知识係边啲题目我哋可以呢逐点击破呢让大家呢又有多少少嘅概念囉。咁、因为呢个可能呢市民大众呢就比较少去咁样分析自己呀。咁一般大家听惯都係讲有冇自尊，你觉得你嘅自尊感係点样係咪呀，咁好少讲你嘅性嘅自尊个情况系点样噶嘛？咁我哋会觉得，值得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喺个临床嘅时候，当个案遇到性障碍，我哋会用呢啲量表去睇睇佢嘅得分系点样啊，以至到咧去继续咧去谂下点样同佢一齐协商嗰个嘅即系介入嗰个嘅方向咯。咁有八个层面啦、大家想听下边个层面先啦、 你揀啦 ，Anna。其实正常有冇话次序，有冇分次序？ 冇所谓嘅，我哋咧一共咧，即系每一个题目啦，我哋有八个层面，每个层面都有五条题目咁样嘅。咁、所以我哋可以睇下咧，由个性焦虑。睇好嘛？你覺得咩叫性焦慮咧？會有邊啲層面去接嘅？咁當然我哋呢個都係引入外國嘅一位即係學者叫 Snell 嚇，佢做嘅佢其實佢做咗100个題目㗎。咁有20个層面，我哋就揀咗中即係其中有8个層面，然後將佢翻譯成為即係廣東話，然後咧就去做一啲嘅效度同埋信度嘅研究之後咧就落實。在我哋临床嘅，咁你睇下咧，焦虑感性焦虑嗰个量度咧，会有边几条题目咧？因为每一个层面有五条题目噶嘛， 系， 咁我哋听一听个题目，睇下大家 一起傾下。 好，咁啊，聽眾都可以即係一路聽自己心裏面一路答啦。 係啊，俾啲分數或者會點樣 tick 咁樣嚇。 係，咁即係其實 total 有四十條題目噶咯喎，如果八個層面。係 啊，我哋有四十條啊嚇，不過我哋唔使話 玩曬 咧，一日玩曬佢嘅係嘛？係。即係其實我有個即係俾大家一個印象，其實咧呢啲係指引邊幾條。哪些方向 這樣好，我們先做性焦慮先，看看答這五條問題顯不顯示到我們很焦慮先。 好啊好啊，咁焦虑感呢，我哋睇下啦，性焦虑我哋会问咩题目，就係话想到生活中有关性方面嘅时候，我就会感到焦虑。 嗯， 然后我哋就会俾佢哋揀呢，有五个项目俾佢哋揀。 嗯， 可以揀完全不符合啦，轻微符合啦，有啲符合，相当符合，同埋非常符合嘅。 嗯嗯， 咁佢哋就自己会 tick。咁到时我哋就会排分数啦，可能完全不符合係零分，咁然之后其他就一二三四咁样排 㗎。嗯， 即最多是四分啦，零至四。 是啦是啦是啦，零至四。当然有些排法可以是一至五的，即是连住不符合就一分这样都可以的。然后呢，另一题呢就是，我担心生活中有关性方面的事。 嗯， 这个很多人都会担心的。 嗯， 是咩？很多人担心的。 生活上面担心性的事嘛，即可能是啊，就可能会觉得哇，我上班已经很累了，那老公会不会不喜欢我啊？是啦。 我哋都想象是临床个案嚟得，咁多数都会剔翻有焦虑呢个题啦。 嗯， 但一般大众市民如果即系并非个个都有呢种焦虑，佢唔一定喺生活上会谂呢一件事。不过即系临床嚟到，佢可能呢个位置都会出得高分嘅。 嗯， 第三题，想到生活中性方面嘅事，我会觉得唔自在啊。 嗯， 咁都当系一个焦虑啦。 系 然后咧第四题咧就系话，我担忧生活中有关性方面的事。 嗯， 是。 是啦。 今次第二条。 是啦，刚才那个呢就是讲紧担心，那这里呢就是讲紧担忧，那你有少少问，看看他会怎样去填，是不是两题都即 test 下他是不是都是填一 填。看看是不是乱填，是吧？ 是啦是啦，我们都其实个设计文件有时他是会这样去 double check 下。 死啦，担心和担忧对我来讲是差不多。 咁所以其实应该 我们不会黐埋一起的。因为我们这个 test， 因为我们其实是捞乱晒的。 哦， 那譬如这个排序呢，担心那题是第九题，刚才说担忧那里是去到第二五题的 了。 我们先 double check 下他有没有乱咁嚟啦。 即所以其实如果他真心是担心的，应该这两条都高分的。 是啦是啦是啦。好，第五题呢就是想到我生活中有关性方面的事就会感到不安。 嗯 嗯。 是啦。 这个应该就是有那些性恐惧的人才会感，是吧？或者受过伤害的人。 是恐惧有另一题就是 sexual fear 呢，就是性恐惧是不是讲不安而是讲到害怕的，正常会有 这样。那这个我识分了。即系担忧同担心，我唔识分；不安同恐惧，我识分啦。 冇错冇错， 恐惧就再惊啲嘅， 个程度有唔同。 系啊系系系，佢同一个 scale 有五条咧，佢有时会 repeat 少少差唔多嘅方向嚟到 test 佢哋个填嘅过程认唔认真咁样。 嗯嗯 嗯，呢个就系性焦虑啦。 系， 性焦虑嘅五题就讲咗啦。 系啊，咁我哋仲有冇时间讲埋咧性恐惧？ 有嘅，可以快速地讲一半啦。 好，咁我哋直接讲翻嗰五题先吓。第一题咧就系我害怕咧同另一个人牵涉到关于性方面嘅行为嘅。 系。 咁第二题就系对于性关系嘅事，我系会感到害怕嘅。 嗯。 然后第三题，我害怕进行性嘅活动嘅。 系。 系啦，跟住然后咧第四，我不会对性的活动感到害怕啦。反方向咁 问。反面问啦。嗯。 系啦，咁然之后咧最后一题咧就系问紧，我并不会因为有性的活动而感到害怕，系咪好？ 并不会因为性的运动而感到害怕， 它是这些双重否定， 反转了再问的。 是啦，所以我们要搞得好清，因为做了孝道和信道的量度，看回它的连结感，然后我们就清楚可以知道它那个的，即是读出来，即是读到它这样的素质。 什么叫孝道和信道啊？ 即是讲一个文，一个文件调查当中呢，研究看它是不是有效啊， 哦， 读出来是不是可信啊， 哦， 那个意思呢，有孝道和可信度噶，呢把尺掂唔掂啊？咁你系咪读紧呢样嘢啊？ 系， 你读出嚟嗰样嘢准唔准啊？咁样。 又学识咗一样嘢啦，咁我哋呢一个嘅自我嘅呢个计分表啊，性自我计分表，我哋就暂时咧就听咗两个范畴嘅，一首歌翻嚟，我哋继续就讲呢一个嘅表啊。 好。 天光无力掉眼泪，不安随 着闹市声摧毁一些爱侣，像快乐难追。天黑沉重地进睡，风景时代或建筑瞬间给光阴压碎，无法不碎。放手转身，人类找到宇宙无限的光，不再望这一刻有什么。曾力竭才想放，曾面对才想去躲，好想我能从头活过。我们能出走 嚟啦，繼續咧喺我哋身邊嘅都有 Anna 喺度。咁今日咧，佢介紹俾我哋嘅咧就係講一個關於性自我嘅調查嘅計分表。頭先就講咗一個嘅兩個範疇啦。之後落嚟又有啲乜嘢咧？ 好啊，嗱，這個呢就唔單止係做一個嘅調查咁簡單啦，因為真係臨床嘅時候呢，我哋去做個案評估，真係會喺診療室入面呢俾一啲個案呢去填寫嘅，嚟到度一度佢嚟到嘅時候佢呢八個層面係咩狀況，然之後就指引我哋呢，第一同佢溝通話啊，你原來呢你呢個性功能障礙導致咗呢幾方面係咩狀況，得分係幾多，然後我哋可能亦都因此就方便我哋都同佢嘅伴侶係溝通話啊，其實你嘅太太或者先生咧，這個層面係咁，這個層面係咁，就唔會話一嚿就嘛。總之我而家就唔點啊，總之我而家面對咩困難， 就幫佢分得清楚啲咁解。咁我哋睇睇咧，頭先都係講緊兩個係負面嘅，就係、焦慮啊、恐懼。咁第三個負面層面咧，都係嗰、個講緊抑鬱啊，定抑鬱嘅情況係點嚇？咁咧第一題咧就係話生活中有關性方面嘅事，令到我咧係感到抑鬱嘅。咁呢個好直接啦嚇。咁、第二題就係話對於我性方面嘅質素啊。是感到呢我是感到失望的。是。有个啰细的话那就会有焦虑感。那第三题就是说对于我的性生活我是感到气馁的。 是。 即有 frustration 啊有 disappointment 啊这样。那然后呢第四题呢我们就说了对于我性方面的经历我是感到不开心的。是。是啦。那到第五题啦抑郁层面那里呢我就说了每当我想到我在性方面的经历就会感到难过。是吧那这个似乎都几能够去看得到他是讲的那个抑郁感。他又是填返很符合定符合。 我听 Anna 你刚刚讲呢其实都是、用不同的形容词去到帮他形容了那种感觉出来。 是吧没错没错。我哋要佢自己咧，即係唔同嘅語言嘅個字眼上，用佢自己去描述翻佢究竟覺得係幾符合佢嘅情況，以至到我哋去度佢咧。如果佢全部都剔到四分啊，咁樣好高分，咁然之後我哋嘅計分方法就會係咧，佢咁多題啦，譬如五題入面佢都攞四分，咁啊除翻五題，咁每題係四分啦，咁但係佢有啲可能係三分，有啲點，咁就會睇翻佢係 above average， 即係平均分以上啊，即係中位數以上定係中位數以下，咁佢然之後每一個層面咧都去 plot 到一個嘅。graph 即系个图表嗰度会睇到个点喺边个位置，然后佢就会见到，咦，原来我嘅性自我呢八个层面大概个排序，同埋嗰个即系个 show 出嚟嘅景象系咁样样嘅。咁然之后我哋就会同佢开始去再谂啊，你想处理边一方面嘅嘢咧，同埋探讨一下点解啦，即系揾嗰个性嘅历史啦。点解你会 系 Anna？ 咁我想问一下咧，香港人嚟讲咧，即系作为都市人，性抑郁咧呢一个方面或者范畴啦，算唔算常见嘅都？ 因为我哋喺临床上咧，当然就系话佢嚟得都几睇到系有一个咁嘅抑郁嘅情况啦。如果唔系，佢都未会嚟寻求协助啦吓。咁、我哋之前都有系做过一啲嘅调查咧，系即系大概千几人去回应，咁去睇睇佢呢几方面嘅状态咧。咁暂时嚟睇咧，都那个回应就唔系话非常之严重，但系我哋睇到男女大概嘅比较，好似男性会强啲啦。 个抑郁啊，系 啊， 竟然 我以为女性强啲添。 呢个我哋上次有讨论过，有冇印象啊？即系 还翻俾你啦。 因为咁样嘅，因为男性咧，可能佢咧嗰个性活动比较活跃啊，相对于女性嚟讲，咁、我哋咪仲讲笑话咧，佢可能咧试得越多，失望感或者失败感越多，佢咪更加抑郁咯。咁样吓，咁呢个系上一次我哋就纯粹讲男女嗰个比较啊，咁样啦。我哋就其实就唔好话详细。讲啲题目系点样去度佢哋嘅，系啦，咁呢个就系关于抑郁。嗱，我哋介绍咗八个层面当中咧，系三个比较性自我入边比较负向嘅，负面嘅部分嘅。咁当然性自我都有正向噶，系嘛？咁我哋正向会有 五个噶咯，系咪？系咯，如果你而家呢个系正向嘅话，即系五个正向。 头先系三个负向，系咯。而家另外都可以有三个正向嘅，例如性嘅自尊感啦，性嘅满足感啦，同埋咧性嘅效能感啦。 效能感好似讲紧架车咁样， 不如讲个性效能先啦。 你能够讲下效能感，系咪呢条题目咁样好嘛？好啊，嗱，咁咧第一就系话我有能力处理好性方面的欲望和需要嘅，第一题吓，咁第二题就系话我有足够嘅能力咧，确定喺性需要方面嘅满足嘅，咁第三题咧就系话我有能力令到自己有称心如意嘅性行为嘅，咁 全部都系讲紧自己 有冇 能力， 系咯。系啦，咁第四题就系我能够处理好自己的性需要，即系佢又系觉得自己掂嘅 吓，呢个又系同第一条好似， 系啦，系冇错。咁而家第五题咧就系话我有能力照顾好性方面嘅需要嘅，咁你要见到咧呢几方面咧唔同嘅方法去问翻佢， 佢覺得自己係咪真係有呢個能力咁啊？咁而去 test， 咁當然如果嚟得做診所做治療嗰啲，好多都呢方面會 take 得相對低少少啦。可能佢覺得自己唔係好 OK 啊呢方面咁樣啦。 會唔會有人咧，因為佢哋自己咧，即係唔想咁自卑咧，全部都 take 高佢啊？系剔到劲高嘅。 我哋嗱，你得诊所佢就唔会咁样做啦。 我哋唔假设啦，嗬。 general 嗰啲咧，即系如果全港咁去做嘅时候，当然我哋都会预有呢啲咁样嘅，即系我哋叫 socially desirable 嘅 result 吓。不过我哋做统计学上咧，都会做到一啲咁样嘅，即系尽量系令到佢 rule out 咗呢啲咁嘅情况咁样。 系，我想问下 Anna 咧，咁其实呢一个嘅性自我量表呢一个工具咧，算唔算系话几乎每一个嚟揾你求助嘅个案咧，你都会俾佢填嘅，即系一个好 common 或者系一个好基本嘅一个入门嚟嘅，去了解佢对性呢一方面嘅唔同层次嘅感觉啊咁样，定系其实都唔系噶，可能系已经去到中段啊，或者已经知道佢大概系有啲咩问题先至会俾佢填嘅咧？ 哦，問得好好啊 ，Kitty，我哋真係咧睇嗰個案啦。如果有時候佢純粹兩公婆協調嘅問題啊，佢各自對於性係冇恐懼、冇焦慮、冇咩咧，我哋唔一定叫佢填嘅。但係如果有啲嚟到，譬如尤其是我哋比較多啲就男與女都係試過，就係話兩個都好好驚進行性行為，有時係男仔驚進行性行為，有時係女仔驚。咁我哋好明顯見到佢有恐懼，又或者好明顯見到佢好焦慮啊，一對性活動我都好焦慮。嗱，呢啲我哋真係想同佢度一度，睇下究竟佢嗰個焦慮係講緊乜嘢咧？咁我要同佢睇下，原来你系呢个，咁五题喺呢一度得分高啲嘅，咁我就要问佢点解啦，同佢去睇睇个历史系点样而去做教育咯， 咁今日咧，我哋咧暂时呢个性自我量表咧就听咗头四个先，咁之后仲有四个咧就系未讲嘅， 分解 系啦，分别就系咧有仲有三，仲有两个系正面嘅，仲有两个系未知正面定负面嘅。下个礼拜我哋再揾 Anna 过嚟同我哋倾偈，今日 thank you 你 ，thank you， 好好好。 地上有裂痕，长街很敏感。冬铁石并无丁点痛心，云雾太深，摩天都市连亮灯也很暗，活杀仅有的方向感。大厦正下沉，繁花将再生，就像拒绝灭亡，生命力强人同绽放斗缤纷，越过黑夜走更近，自身心中清脆树林，沿途有你的足印，任事情再坏，珍惜这片原始心态，天高地厚小火种没蔓延，必无限放大，什么千如晒沉觅同伴，笑着虚艾，绵羊躲开猛兽，万物就这么分好与大，任问题再大，看守这片原始生态，人群爱水亦静，天空亦静，完美的境界，回归一生最初，没有污染，没有报仇讨着这颗心，明日已是花花生世界。冬月那组群，寒风中抱紧，望着岁月漫长去到。再坏，珍惜这片原始心态，天高地厚。 然必无限放大，什么钱如晒，寻觅同伴笑着去挨，绵羊躲开猛兽，万物就这么分好与大，任问题再大，看守这片原始心态，人群爱水亦直，天空亦静完美。 叶坤原始心态，今晚时间差不多啦，就是来到晚上12点钟，转头有师兄祠堂，拜拜。